全印度朝鲜友好协会和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最近发表声明，表示祝贺朝鲜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。